时的奶奶教我念白鹅去想象天歌，等到太阳明亮的时候还会叫我剪窗花，那是我最难忘的过去，常常出现在有了这首诗。提前花木

春时代。别忧伤，站起来，年轻就不怕失败。